没告诉你吗？不管你什么人，你多聪明的人，你说你不瞧几句话生意一绕的，你就瞧 来告诉 你， 我懂得钢条子花杆绕脖子生一口满清楚，我就不瞧。 我不相信你，没 有不相信的，咱们二位找他去。 哪儿找去？ 找这拉大块去。 我哪儿找去啊？这路拉洋片里没有呀。 嗯， 没有了你才说这个大话呀。告诉你，这套生意话我都会 啊。 你不信，我要是那拉洋片的，就你这路人，不过五句话你看了，你信不信？ 嗨，那真的我都不瞧，何况您这是假的了。 这可有点较劲儿。 什么叫较劲儿啊？ 我瞧你可有点找倒霉。 什么叫找倒霉啊？我就不瞧嘛。 是抬杠是怎么着？ 我就不瞧。 那咱俩试试， 承认承认， 表演表演。 好了， 我去那拉洋片的， 我就去那逛庙的。 我这一拉人一威严，我下了一让人，我告诉你，我一让你，你要不瞧，咱俩掉个儿，我是你儿子。 成了， 这个你瞧， 我还掉个儿， 就来来 啊，不掉个儿，我是你儿子。玩笑， 客气了。 什么叫客气啊？你甭要便宜， 客气了， 老就不瞧。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了。 什么叫瓜分老脖子？来呀、 啊，来来来，让我去那拉洋片的，咱比划比划。 好了， 咱一般的，他这个廖明帝呀、啊，总怕这个太阳晒脑袋，他总啊包一块这个手巾。 好， 我也得包上点。 包上了。 哎，对，廖。 哎呀，穷老娘包上了。 净包头还不算 啊， 还得改个口音， 改个口音， 变个味儿。 嗯， 哎，得了得了得了， 这天热嘛，扇扇的，发药 了。这位，钱也不走了，这个人呢也不少了。 嗯， 我们这是拉洋片的。 嗯， 头一次来，出道无名是扎道无力。 嗯， 人过留名是雅过留声啊。各处的美景全都有八大片，花钱不多，让你来是乐乐呵呵， 满够折。 哪位先生瞧，哪位先生瞧， 哪位也不瞧啊。 价钱不贵也，大家哈哈凑凑去。哪位先生瞧啊， 哪位不瞧啊。 咱可别全居住了，对不？ 干嘛居住了？这今儿不瞧，干嘛居住了？还算新鲜。 可是有一位瞧了就好办了。 嗯。 你看这么些位呢，难道是一位全没有了？ 还算新鲜。 要是三不瞧，咱们就散会就完了。 听你的，九门前买票，两门走了，像话吗？这个。 你看这个一位瞧的也没有了， 这多新鲜啊！ 我住店要店去 了， 吃饭要饭去了。 你死！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看，你看，你看，哪位老乡给这说了？ 哪位说了？ 老杨爹爹，你莫着急，你怎么敢说？那是不轻，你非得下里挨着位的让一让，你让的难吭声的，那就不好意思的不瞧了。 嗯， 这可是你说的对不？ 我那哪位说的？哪位？ 就那位啊。 那哪位啊？ 有鼻子那位。 是是，哪位没鼻子？ 对，听你的来，我就让一让。我可有个毛病，我告诉你。 你什么毛病啊？ 可都听明白了啊。 嗯， 我让你头上，你要是挑了， 嗯， 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那么要是不瞧呢？我让着你头上，你要是不瞧， 嗯， 你可别说我犯野蛮，对不？ 有什么野蛮的？ 那可要打。 打 好了，你让吧， 反正今天有个倒霉的呢。 一个也躲不了了。 嗯， 我告诉你说，要发财，咱们先打这里来。 您甭拍吧，我盯着他呢。没问题。甭坐了，我盯着他，甭坐了。看哪好的。 了是吗？ 这经理啊，这也就裹不着啊， 裹不着。 这经理啊，都刚进门啊，这经理都没在这留钱呢。 嗯。 你看今儿个怎么总干这么寸呢？ 你瞧瞧，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嗯，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看年轻还得有造化， 我在乎那个人这个样子他还看不了啊。 嗯， 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那个人。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 你说在这里呢？ 得了，你的显得头不长呗。 你也就让我呀？什么玩意儿啊？ 马大天 来过吗？ 我来过，头一趟来，头一回老先生嚷的一声， 这是头一个主啊！ 哦，头天来， 是 头天摆上， 让我这是头一个主，头一位，就冲你这心心，我就得 瞧， 这不瞧。不瞧， 哎，怎么信心不瞧啊？ 好吗？你们讹人呢？ 讹人怎么瞧啊？ 瞧完了好几万，我受了吗？ 好几万怎么呀？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的，别人买得起，你老买不起。我来到此地大街家买你的先生，一毛钱一次， 多少钱？ 一毛钱， 看几张？ 八大片， 八大片花一毛钱，看全了 啊！ 歇歇腿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瞧了， 这不瞧吗？ 什么一毛钱也不瞧呀、 啊？对不住，没带着。 我得零钱， 没零钱，这倒包不起。 说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变呢。 对呀、啊， 出来接手来了。 是啊， 带钱走嘛呀？ 对呀、啊。 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贾大人放心呢？ 放心，放我卖砂锅的，我家取钱去，你甭管。 真不带钱？ 没钱。 行嘞，我相信你，我交这个朋友，我让你。白瞧白看、 哦、白瞧都白瞧，你吃谁去？ 你这不明白啊，就你一个人白瞧啊？ 怎么了？ 你这么一瞧，你说一声好，比如说十声还强呢、 嗯、 你这么一瞧，大象看瞧了一天的包饭我冲你老吃了，你做个山中的领袖，这你还不明白吗、 哎、这话你早这么说呀、 啊、 这叫层层高完账，带后朋友帮让我一个人白瞧、 嗯、 我说一声好，比你说百声老还强，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了，不挣我的钱赚他们俩的钱，咱乐哥不得了， 瞧了 不瞧吗？这叫钢条子，我懂，生一口不瞧。先生、 嗯、 先生，我没拿马杆， 给你左个人瞧一下行不？ 你多一眼 想不来开了， 磕头我都不瞧，磕头都不瞧 啊，磕头你都不瞧了。 对了， 那么非得我打醒你一声你才瞧呢？ 怎么着？ 打醒你你才瞧呢？ 打人？ 嗯，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你说个脑袋，你敢说三声不瞧？ 三声、三百声我都敢说。 你说一个， 你不瞧两不瞧三不瞧， 瞧不瞧？瞧不瞧？ 哎，这就瞧瞧不也没关系吗？这 贱骨头，这个玩意你不瞧，你还要造反呢？ 我倒要造反呢， 叫你来说这还用啊？发什么 呢？对了，叫您说哪有王法没有？ 瞧 瞧，给您钱， 多少钱？ 给您一毛钱。 一毛钱那是前年， 前年。 对了， 我说现在 两块四， 两块四， 贵呀、 啊？不贵呀、啊？头年四块八没猫着瞧呢。 瞧， 我瞧什么两块四？ 给你摆上、 哦，还没摆呀、啊，一定是好货了， 好货呢。瞧， 多少钱？ 两块四， 两块四，我瞧瞧碗底儿啊。 哎呀，这 你瞧不瞧啊？瞧瞧，我说你摆这搁着成不成？ 你不废话，你瞧不瞧啊？ 瞧啊， 喂。 凳子呢？ 凳子撇了上我俩。 我怎么瞧啊？ 撅着瞧， 撅着，撅着。你让我看着瞧就成。 把它全一条吧， 放了。 全一条这多高？ 不， 你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的有啊。 哎， 你看那边地上有俩人吗？ 哦，不错，有俩人。 一男一女。 不， 男的顶着文具棍，女的夹了个大梯子。你看男女两个人，他们嘴里是一拉拉拉的 说话呢。你怎么知道说话？你怎么知道说话？我捧着你吗？我这直话的会说话吗？你把我这玩意捧夹了，我还不揍死我？我怎么捧着你啊？你得这么说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不说是卖牛。 我瞎好笑， 假个好笑，我就不打你了。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不说是卖牛。 哎，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还有一天还没敲完呢。 瞧，哎呀，这玩意儿可真精巧啊。那是真金桥，就是费脑袋了。这个，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 到哪儿了？ 到了劝业场里。 我老到劝业场。劝 业场，对，劝业场。你看你那个电 梯吗？跑着呢。 嗯， 小子， 往前看。 对对， 哎，前看。看那个电梯了， 跑去了，跑去了， 人家都上电梯了。 哎， 你再看那个自己的一百丈， 那个电梯晃晃悠悠的， 要上去了。 你怎么知道上去了？ 我捧着你吗？我这直话的快上电梯啊！捧家的我不正你。 你这个说 啊，对对， 他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头一天 还没瞧完呢。 瞧， 瞧，老子来了算。您来的认识我家呀？您给家送信去，就替我在这看阳天呢。 这可这么说，就这小位不回得去了。 呀，我看你的意思还挺爱瞧的。 对对对， 再给你加上四天， 免四天了，免四天吧。 哪里？就差这一天了， 就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看见了不？ 哎， 到哪里了？这到了劝业场了。 我早晚老远会死的劝场不跑。 我明白。 我您这片子怎么老在劝业场里有事？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完的不？你看劝业场到了不？ 劝业场 到了，劝业场了不？ 到了 啊！劝业场人多， 多。 你看劝业场人。你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嗯，别往这里瞧。前一场你看有老太太来对吗？ 啊， 老太太来了对，老太太走了。 对， 老太太坐三轮了 啊， 老太太上了三轮了，蹬着三轮的蹬起来，一步一步的就 三轮。我看几天了，头一天还没敲完呢。 走， 到地上了是吧？ 走了呢，走了，三位跟着 跑了， 跑了完了，过来看病。 我一上自己拉上去。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人失笑。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